犹太教认为上帝为了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犹太人，就在每一个时期都拣选了一位先知，向他授予有关启示。传统上，犹太教相信摩西是最大的先知，而圣经上面亦都记载摩西和上帝面对面倾谈过，这个亦都是一件极其离奇罕见的事。因为犹太教指人若果见到上帝会当场死亡。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七，众多救世主。 今日咧好特别啊，因为咧云海咧好趁住呢一个嘅圣诞嘅期间咧，就又做一个嘅传教士咁嘅角色啊，攞住本圣经。 我都话啦，如果我要上宇宙，上外星人嘅地方，一定要带一本书，唯有一本啫，我一定带圣经嘅。因为圣经系真系可以代表人类文化噶，无论佢系神圣定荒谬，都系一种人类文化嚟。 始终一个嘅重要嘅经典啊， 梗系啦。但系嗱，我要。同一啲可能對於聖經或者宗教唔認識嘅人呢，因為我呢幾個禮拜都撞到一啲嘅 fans 呢，佢哋話喂你呢個月嘩下下都講聖經 宗教喎、 好悶喎、喂咁第一我哋摩星嶺四號唔係我哋 entertain 你㗎嘛，你想唔悶聽滴答滴滴答啦，好冇咁你唔好聽我哋節目啦。咁我哋聽我節目係講一啲即係另類啲嘅資訊。咁變咗嗱，我想同大家講下嗱，阿祖你一定明白，但係好多心機聽眾咧，佢可能冇經歷過基督教嘅，冇翻過教會學校嘅，佢唔係好明白咧。其實咧嗱，當中有啲字咧，可能佢哋有誤會嘅，例如一講到話，哇，麥西亞，麥西亞，尼賽亞，尼賽亞咁樣。嗱，其實咧，麥西亞咧。同尼賽亞咧係同一個字嚟嘅， 係同一個字，只不過係一個譯音係點樣譯法啫。 係啦，譯音嘅唔同版本。 墨西亞本身或者尼賽亞呢個字咧，本身係嚟自一組嘅字。呢一組嘅字，雲海，你知唔知係咩文嚟噶？本身 一組應該立咧，應該係猶太 即係希臘文啊， 唔係希伯來文喎，係啦，希伯來文嚟嘅。 咁嗰個發音咧就係叫做 Messiah， 即係呢一個字啦。 係啦 ，Messiah，M-E-S-S-I-A-H。H.S. Messiah， 咁咧就系一种希伯来文啊嘛， 系希伯来文。 咁基督教会嘅朋友咧，佢哋就将即系个呢个墨西亚咧，就用呢一个嘅国语嘅音嚟到译咗广东话，就变做尼赛亚。而墨西亚， 你真系政治正确啦，我会讲北京话嘅。 而墨西亚咧，即系喺香港嘅天主教会咧，佢哋嘅译音咧就用翻 Messiah 嗰个音嚟译，所以就变做墨西亚咁。 系，但同一个字嚟嘅。 其实同一个同一样嘢， 冇错啦。咁墨西亚，如果你用音译就系咁译啦。如果意译咧，就系头先我哋一开波讲嘅样嘢啦，就系救世主。当然你话意译得好唔好咧，就冇得讲嘅，因为救世主呢个字咧就系一个好中国化嘅名称嚟嘅。我又觉得佢未必咁掌握到嗰种精髓嘅，系啦。咁但系唔紧要，我哋都叫惯佢救世主。OK， 咁点解会有救世主？我谂你就明噶啦，即系你知道，其实最初。呢、这个所谓救世主嘅呢个墨西亚嘅角色咧，就是、源于好多犹太教嘅传统啦，或者系由古代嘅犹太人开始不断俾外族去逼迫啊，去侵略啊， 迫害啊， 去屠杀啊，之后就将两个国家啊，唔应该讲两个国家啦，以色列啊， 小心啲， 虽然以前系两个国家，以色列与犹大吓，咁而家都统称为同一个国家啦吓， 好多唔同嘅邦国啦， 系啦，邦国啦，或者系以色列呢个族群啦，就灭咗国啦，之后就流离失所啦，有呢样嗰样。咁喺唔同嘅所謂嘅猶太教嘅一啲嘅拉比，我哋叫做即係話師傅啦，或者係叫做導師啦，咁佢哋各自有唔同嘅演繹嘢咧，就開始有啲有話自己有預言啦，甚至開始有聖經舊約裏面出現嘅啲先知啦。 嗱，嗰個年代咧，稱之為師傅啊、導師呢啲咧，其實就等於現代嘅，即係我哋如果簡單啲諗法咧，就可以去比喻係牧師或者係神父。 冇錯啦。咁又跟咁多千年嚟一啲所謂嘅祭司啊、先知啊、領導者啊， 呢啲係高級啲啦，主教嗰啲啦， 皇帝啊等等咧，咁又佢哋開始又會預言或者係奇。盼有一啲救世者嚟到， 系 咁你要记住咧，原来救世者喺犹太文化咧都系不断有唔同嘅演绎嘅， 即系包括咩咧？包括佢可能系一个好实在嘅一个领导者，佢会突然间出现之后咧，就要统领住一班犹太人之后咧，就对抗外敌，或者要打低其他入侵者，或者要重建耶路撒冷，系一个咁嘅角色啦。有啲当年旧嘅演绎，之后有啲演绎就系话系皇帝嚟嘅吓。通常个皇帝仲要系咧，应该系 有实权嘅、 或者系有所谓嗰啲 family tree 咧，都有嗰个所谓嘅家谱咧， 族谱系啦， 由呢个最远古嘅阿伯拉罕开始数到大卫，再数，总之系一个有血统贵族嘅一种嘅尼赛亚 系 啦。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另一派嘅谂法啦，你可以见到两派唔同，一派就好民间嘅、一派就好封建嘅。仲有第三種就係咩咧？第三種就係虛擬啲嘅，就係點咧？就話呢個救世者咧，就純粹係上帝派落嚟降臨天地之後，統領猶太人一秒鐘，啪就將所有流離失所的猶太人歸翻喺呢個以色列嘅城外等等。咁呢個三種唔同嘅 version 咧，都慢慢後來咧，你演變到尤其是去到耶穌年代嘅時候咧，都已經係磨合咗噶啦， 即 係好似三樣嘢都共同存在咁樣咧。先至可能，即系话咩？有神圣嘅降临，有实权，有所谓嘅一啲嘅哎呀，你令我好惊啊！祖，你唔好再望啦。唔系，因为我哋讲讲俾听众听，因为咧我哋有试过录音室有啲怪声嘅，冇嘢嘅。但我今次我都听到。 我已经唔听 headphone 咯， 唔惊，你头先听唔听到？ 我听到啊，如果点会突然间有反应？ 系，我就见到你冇戴 headphone。 不过呢个肯定系呢啲叫做 technical 嘅问题。 technical， 因为同嗰次听嘅唔同。我唔好再讲，唔好再讲，我哋有神喺度噶嘛。 咪沙人继续啊？ 系因为上帝话咩嘛？三个人同样嘅地方就已经 就会存在， 再有个圣灵就。 莫非呢个就系上帝嘅声音？ 头先圣灵叫，唔系叫讲嘢。唔系咁咧，就当时就讲到磨合咗之后咧，咁当然佢哋期盼嘅墨西亚尼赛亚救世主就系有神圣喺度，有实权，可能系捏住一班犹太人去对抗外敌， 好似即系社会嘅君王咁样啦。 系啦，第三就系一定有个 family tree， 就希望佢系由起码喺大卫嘅后代一路伸延落嚟，去到后期嘅。咁我想问啦，喺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后来当然咧，即系如果大家知道个历史，就系2000年嘅时候咧，咁耶稣突然间冒起嘅时候咧，当佢重新唔见咗十几年之后，三十岁翻咗耶路撒冷，开始宣讲神的天国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当时犹太人咧系想认为耶稣就系一个尼赛亚嘅，或者系救世主嘅。咁但系最吊诡嘅就系第一样嘢，喺你见到圣经记载里面咧。耶稣自己冇讲过佢系尼赛亚噶， 系 佢 耶稣成日都讲噶，好叻噶佢，啲人话你系君王，呢个系你讲嘅， 系啦，或者耶稣问你觉得我系边个， 系啦， 或者咧佢会问彼得外边啲人觉得我系边个，嗱呢招犀利啊，无谓自己答系咪？ 我哋啲长官你应该学下， 系咪咯？当佢就被审讯嘅时候都话 呢个系你哋讲， 系你哋讲嘅，你哋称呼我为王， 你哋觉得我有咩问题？ 系啦，嗱，但系个问题系咁，因为你喺犹太人嘅角度，由当时去到后期啦，都觉得开头以为佢系耶稣系基督，即系呢个救世主。 系 后来有一大班人就离弃佢啦，因为觉得佢唔系一个即系拯救者，唔系一个对抗罗马嘅一个将军，唔系罗马嘅反抗人士， 即系冇得去实权去抗斗，即系抗战而家呢个政府咁样。 系啦，咁但当然去到后来咁样，佢仲继续有人跟随佢啦，钉十字架之后，当佢死咗之后复活啦，咁就被而家嗰套嘅理念咧，就套为佢当佢系基督啦，佢系救世主啦，唔系尼赛亚啦。咁我想问你，觉唔觉得真心觉得佢系？自古犹太人讲出嚟嗰个救世主咧，其实你咁样答唔答到咧？ 我一心即系可能我由细到大潜移默化啦吓。 系 我即系因为耶稣讲得好清楚噶嘛。 系 我个国唔系属于呢一度。 咁点啊？ 我个国 咁代表咩？ 系而家嘅。 代表尼赛亚嚟咗未啊？ 我唔系佢嚟咗噶啦。 就系耶稣啊嘛？你觉得？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救世主嘅来临啊嘛。不过我哋再要等佢。第三次再嚟嘛，咁就一齐啊，开心庆祝 party 噶啦，到时候。 嗱，但系犹太人就唔系咁谂噶嘛， 系犹太人仲等紧嘅。 犹太人佢觉得耶稣并不是救世主， 系啦。 佢甚至觉得咧，佢可能觉得佢系圣者，或者有最多佢系先知， 一个大先知系、啊。 但佢未必系犹太传统里边预言紧将会来临的一个弥赛亚，甚至回教咧， 系 佢都当耶稣系一个大先知， 更系更个地位更加低咗少少啲俾以色列人。 咁穆罕默德就当然你唔可以话佢系弥赛亚啦， 绝对唔系啦， 呢个唔可以咁讲啦。于是乎啲犹太嘅世界里边咧，其实如果佢信犹太教嘅话咧，佢到今时今日2009年嘅12月26号深夜咧，都系觉得弥赛亚未嚟嘅。 佢哋仍然咧都系等紧咧救世主嘅来临噶。 系啊， 所以佢哋咧，我哋称之为乜嘢咧？譬如我有啲朋友知道咧，我哋。即系基督教、天主教啦，我哋即系基督宗教啊，我哋称之为吓，会有新旧约嘅。我哋 系 其实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旧约就系喺耶稣基督嚟之前嗰个年代，新约就系讲紧耶稣出咗世之后发生嘅事。所以咧，佢哋咧就而家仲系喺旧约，就冇新约呢回事嘅。 系不过咧，我想话咧，即系你知道基督教嘅世界咧，佢就当咗耶稣系救世主啦。如果大家睇过福音书嘅话咧，四福音书里边咧，咁其中第一。即系唔应该咁排嘅，但系因为佢哋 keep 当年即系辑录嘅时候咁排啦吓。第一个福音书马太福音咧， 系 佢系一个好明显当写马太福音嘅人咧，就好想表达俾啲犹太或者俾外边人听，喂，耶稣真系基督，真系弥赛亚，点解咧？佢一嚟咧就唔系讲紧啲吓，好似其他福音书咁讲紧啲生活上嘅嘢嘅， 系 一嚟咧就话咩？喂。 马太英文即系 马太就 Matthew 呢个系啦， 即系马豆 系啊，你哋译做马豆啦，系啦， 需要听翻英文先知有事。 咁嗱，佢一开始咧，咁佢就已经系将耶稣咧，佢要将耶稣嘅所谓嘅祖先嘅家谱咧 个族谱 就开始列出嚟咯。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咁讲啦，话阿拉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咁咧就话点样数嗱，佢好复杂，即系佢完全冇。避到一门嘢， 一字不漏， 可以咁讲， 逐个逐个咁 list 出嚟。 我当少少啦，佢话咩？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亚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因为数到第 十几多代咧？ 数到第十六节 ，OK， 仲数紧嘅， 十六节唔系十六代啊， 十六节啊。咁咧仲数紧数到咩？终于数到咧就系耶稣个所谓老豆啊约瑟 ，OK， 所谓啊 ，OK， 咁就话啦，雅各山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咁样，咁就话啊，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咧，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咧就到呢个巴比伦巴比伦嘅时候咧就十四代，再翻翻嚟呢度嘅时候咧就十四代，咁就好似讲到咧，总之耶稣咧系拥有。咗嗰个大卫嘅 血统 啦，咁样，咁我每次睇呢度嘅时候咧，我都心里边有一个好大嘅疑问， 系 就是、因为佢明明讲到就系话一路数到雅各山约瑟，约瑟就系有大卫嘅血统啦，咁玛利亚就系佢丈夫，咁所以咧基督咧就有耶稣咧就有呢个大卫嘅血统啦，但系明明玛利亚系唔系约瑟？人性所生个仔嚟㗎喎，即係话耶稣呢係玛利亚呢个叫做 virgin, 吓童贞 生子，係由上帝受孕嘅一个耶稣，何来佢有大卫嘅血统呢？我想问。 啊，我哋觉得呢啲咁嘅年代呢，因为佢冇受过呢啲咁嘅，即係我哋所谓世俗嘅嗰啲叫嘛行房嘅行为啦，咁所以呢唯一就係你要安排喺佢嘅族裔入面，即係如果你要话俾人听呢个救世主，佢而家要做呢、這、一个即係救世嘅工作，但係佢唔係嚟自呢一个嘅家族嘅话呢，啲人更加唔信服。 但係是玛利亚生佢， 系啊，咁系咪 唔系约瑟？ 但系当时嘅年代，全世界即系嗰阵时嘅年代，嗰、那个以色列嗰个民族，佢哋一路都净系知道啊，佢就系由约瑟所生出嚟嘅。 但系玛利亚系同女生子，玛利亚个 family tree 唔系 from David 噶、哦， 咁嗰阵时冇人知啊嘛。 咁但系如果我哋要计，真系我就系话咯，你而家知啦嘛，即系而家我哋知啦嘛。咁我哋咪数翻就话，如果咁样计，咁佢就并不是大卫嘅后裔噶啦、哦。咁我再推后啲就系话，咁佢就并不是犹太人所认为嘅。 救 世主咯， 所以佢哋咪等咯。 咁所以我就话，点解你哋基督教会 点解知耶稣又唔结婚？ 唔系，我意思系话，咁你哋基督教而家知道个真相噶啦嘛，天主教知道真相，咁你哋点可能觉得佢有大卫嘅血统啫？ 但系为信仰嘅立场咧，佢系唔系大卫嗰个皇位？因为以色列嗰个民族咧，佢哋而家仲系停留喺旧约嘅年代啊嘛。 系啊， 佢哋点解要等啊？佢哋最主要个原因系因为嗰个福地啊嘛，佢哋话哎而家呢个就系我哋嘅福地，所以要等救世主嚟到再救佢哋啊嘛，再乜乜不哩不啦。但我哋咧唔同，我哋咧因为有耶稣嘅降临，這個、的呢一个嘅许诺咧已经系冇咗噶啦，为我哋已经而家一个全新嘅 哦， 即系你讲商场咩？全新嘅一个新天新地。 你即系想同我讲，因为新约出咗嚟啦， 系 你哋基督教复兴咗之后咧，就推翻咗旧约， 唔系推翻，而系咧。有一个新嘅盟约，嗱呢、这个真系好重要噶。大家咧喺电影当中咧都会睇见咧，十二门徒咧最后晚餐时候耶稣讲乜嘢？ 佢讲咁， 佢就系佢讲两句，佢即系呢一个我身体，佢一要牺牲啦，首先交代先。 系 第二，佢就呢、这个系我流出嚟嘅血， 系 为你哋呢一班人流嘅倾流嘅盟约之血。呢一度就系代表佢立咗新嘅盟约啦，开始。 咁你作为救世主，你二千年前 系 犹太教信咗当年有已经四千年，等紧个救世主一定要大卫支派嘅血统嘅时候，你突然间话俾我听耶稣出嚟，即系话我嗱，我而家我用我嘅新鲜嘅血。去洗咗之前嗰啲嘢啊？ 唔系，都唔系嘅。 嗱，你真系， 所以咧，唔系嗰个盟约嗰个咧，在于就系睇下我哋认唔认为耶稣呢一个人就系唔系新嘅 Messiah 啊？所以唔系，我就系有咁谂啊。我调翻转嚟讲啦，证明圣经咧都冇老作嘅。点解我咁讲咧？如果我系马太福音嗰个作者咧， 阿 Matthew 系啦，我写到呢度，我都自己知道有啲问题噶啦嘛。 即刻停一停。 我谂我会改咗佢咩咧？即系改咗佢啊！之后咧，雅各咧其实就生咗玛利亚。 即系改少少， 马利亚咧就生咗耶稣啦，咁就有血统啫。 但系有冇人即系佢谂过，其实点解即系学阿云可话，即系你哋又好中意研究呢啲嘅人咧？你哋有冇人质疑过，即系其实耶稣同年代可能仲有第二啲嘅人咧？ 梗系有咯，你讲紧第二啲墨西亚嘛？ 系 系喂，而家咪就系讲紧呢个话题咯。你嗱， 除咗耶稣之外啦， 嗱，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当年嘅同时年代咧，都唔止其中一个叫做耶稣嘅人自称啊，佢冇自称啊，被认为系救世主啦吓。咁、啊、但系后来咧，陆陆续续咧就系、是、入到我而家想讲嘅问题啦。就系当我咧喺两年前去到耶路撒冷。咁我就去咗一啲佢唔係专卖耶路撒冷宗教书嘅地方嚟嘅、而係佢係任何嘅书籍都卖嘅。咁、当然宗教书都係占一部分啦。咁佢就其中呢我就买咗一本嘅多桥文式嘅书啦，就係、是、Jerry Rabel 嘅一个佢係 呢位作者、啊， 呢个作者本身咧就系、是、犹太教士， 系 佢本身亦都系钻研犹太嘅文化同埋宗教历史。咁咧佢就喺几年前咧就佢用咗，因为佢成个 family 都系犹太嘅一个学术嘅家族嚟噶。 系 咁， 我相信佢都系犹太人嚟噶， 佢犹太人嚟噶吓。咁佢就系好多年前发觉咧，原来咧嘅一个嘅即系读紧历史嘅时候咧，佢就发觉突然间佢先至如梦初醒，除咗耶稣之外咧，就喺过去嗰二千年嚟咧，其实佢不断咧都发现原来喺啲旧嘅章节啊，或者政府多条文啊等等里边咧，其实系一路都有出现唔同系被认为系救世主或者系自称做墨西亚嘅角色嘅人， 直情喺政府嘅文件当中 都有。 O、okay. 啊、由耶稣死后一路打后去到十九世纪都有。 哇！ 佢话佢而家嗰边 十九世纪好近， 好近期嘅咋？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五十个里边咧，咁佢只系觉得抽咗其中五十个比较特别啲嘅啫。 系 吓，咁唔系净系得五十个嘅。咁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只系。由耶稣开始，到而家不断有人声称或者被认为是救世者，那些不过是未被重视，或者未被发大成为一个超级大宗教，或者未被犹太人认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救世主。但是最好笑是什么呢？这个 document 呢，他一开始就告诉你，其实他没有讲到很白的，但他很暗示地告诉你，他们从来没有认过耶稣是一个救世者，或者一个假嘅救世主，甚至被认为系救世主，都唔认为系。 即系完全忽略你哋、 嗯， 觉得你哋呢班系喂你呢班基督徒吓、啊，觉得嗰啲系耶稣系救世主，系唔合乎犹太文化嘅。咁、 嗯、 所以咧，我想话咧，即系咧，即系一嗱，我又唔可以将嗰五十个数晒啦。即系咧，但系我想知咧。我一陣間咧，可能逐 part 逐 part 咧，我會抽一兩兩三個啦嚇，一啲嘅 case 咧，就去話翻俾大家聽咧，就究竟喺呢個 document 裏邊，呢、 嗯、 個猶太教士同埋嗰個傳統上邊，佢、 嗯、 哋有幾多個被視作過為墨西亞嘅人咧嘅故事係有幾浮誇 ？OK， 翻嚟再講啊。 港英時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早于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纳入皇家香港警察编制，表面上由警队负责，但是实际上完全独立运作，并直接由英国军情五处 MI5 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Yeah, yeah, yeah. You know I got this. Let's go. Living like a pianist. It's so high, high, high. You gotta get good. It's getting going up. It's so high, high, high. You gotta get good. It's getting going up. It's so high, high, high. You gotta get good. It's getting going up. It's so high, high, high. You gotta get good. It's getting going up. Come on. 当你多么多么仇视着世界，这一切节奏太快，快到个性被分解。You gotta stay alive。种种天才令大地场是奇迹大，勇气要靠。 心感应天赋。